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啊，好少可啊，大家都坐定定喺度喎嚇。今日終於都冇人倦勤啦，冇人請假啦，冇人唔得閒啦，冇人做嘢啦。 本來爭少少我都扯翻嚟。 點啊，韓老師？ 點啊，韓老師？你唔發覺你自己碌個 like 韓老師？ 韓老師 係啊，好唔好啊？呢個新造型 梗係好啦。但你會唔會喺街？你會喺街好高調啊？驚俾人打啊？你知韓老師好中趁家嘅喎。 係咩？ 係啊， 唔緊要啦。冇咁啊，分散咗呢一個風險。 邊度有啫？韓老師 冇啲咁嘅事嘅， 唔會嘅。 咁啊，大家今日非常之準時，因為原因係點解咧？今日聽佢哋兩位講起，原來今日係世界抄牌日喎。即係原來差佬呢排真係非常之等錢使，同埋真係可能年即係挨近下半年呢真係要用晒啲告票先啦，如果唔係下年出新告票又 加價嘛，加價要印過晒啦， 好兇狠咁樣喎，即係啲司機坐晒喺度都照抄。 咁又唔係我覺得如果你係一齊即係每一個地區每一度地方執法嘅標準都一樣呢，反為我覺得係冇得好講嘅。問題就係話你嚴嘅地方就從來唔係中環啦。 同埋呢之前咪即係嗰啲啲媒體都有報道㗎，你去返嗰啲咩警察總部啊， 佢、那個、下面照樣抄拍 全部嗰啲即係政府擺到明嗰啲 AM 啊，一堆嗰啲警即係警方用嗰啲車就全部都啊。 你睇下樓下鵝頸橋樓下嗰咩婦女咩協進會啊，四周圍冚唪唥拍曬啲賓利啊，啲 S class 冚唪唥拍曬喺度㗎，你又唔見佢抄？ 哦，嗰啲係邊啲人㗎？咩車？ 我唔知啊，依家咯呢一刻咯， 係咩？ 係啊。每一日嗰个终点嗰个都系拍晒车冚冷上晒膊喎，讲晒铲晒上即系妇女会隔篱个行人路喎，即系公厕隔篱。 啲人去边啊？ 我唔知道、 啊。去食辣蟹啊？ 冇司机熄晒灯熄晒车嘅。 咁得意。 系咪啲司机放咗工攞架车去揸 Uber？ 周伯嘅车唔会泊喺度啦，系嘛？ 边个啊？ 等下啊嘛。 等下，咁我唔知啦。 都系茶记饮杯咖啡。 总之我摆晒喺度咧，冚唪唥都系大车，冚唪唥都系靓车。 又要停车熄匙嘅，你又唔可以开住冷气嘅。 佢冇人啊嘛，最惨就系、是。同埋你又铲晒上路博，你唔好话俾听阿 Sir 见到行过，唔会嘅吓。你又话会唔会抄啊？肯定唔会嘅。隔篱嗰啲啊抄晒，咁即系算点咧？系嘛？大家执法尺度唔同啊嘛。即系我就最鄙视呢啲嘢嘅，唔同嘅尺系咪？我哋最憎唔同嘅尺噶啦。香港人要咩啫？香港人要一把尺啫嘛。咁但係嗰把尺而家都未有咯，船头尺系。 但係呢啲嘢好自然嘅，等去到楼下，我见到前后车抄咗，但系我冇抄到咧，我都会好开心噶。 因为你今日戴顶帽啊嘛， 韩老师。 韩老师，阿 Sir 见到你啊，韩老师一落车就知你个人麻烦有啦，梗系唔抄你啦，系嘛？ 点会啊？ 其实我想卖车啊。 点解？你架车一早要卖啦，你系咪想卖车？ 系啊。 欸、我有噶，我有噶，个 E 啊唔啱。 卖啊！我要卖啊！ 卖咗要买个新嘅，如果你边有车？ 我唔得，我一搬咗之后住得好方便，所以我想买。我话俾你，我呢个月系揸咗一次啫架车，所以我真系觉得好晒，所以就想买啦。 你搬咗边啊？我唔知嘅真系。 对面啫嘛。 边度对面？哦，即系以前住嗰个对面。我以为你搬得好远。 唔系啊，斜对面搬咗去。 但系你嗰个有停车场咁定？你要另外租个停车场？ 另外租咯。 嗱， 咁又要租停车场，又要加牌费，又要 你嘅车唔好卖嚟害人啦。 唔系我。我换咗车喎、 哦。哦，系咩？系咩？唔系以前嗰个踩嘅踩唔停。 唔系嗰架啦。 我踩过你嗰架，我记得我有一次踩你去，即系旺角太平道去。 哈呀，而 家系。哈仔啊，哇，好大架喎、 啊。系啊，系啊，系啊，冇买过不过。喂，咁但系就系卖车系咪有啲 .com 噶？你有冇俾我我哋唔讲私人嘢、算啦。 得。 但系几多俾？ 唔系，你系可以喺度呼吁喺听众嘅。你架咩年份啊？话唔定有听众想 approach 你咧。 09 啊，都唔够噶。 唔够， 吓就你心目中卖几钱啊？ 唔知啊。 哦，得，啊，如果有兴趣嘅 PM 我或者 PM Donna 吓，话唔定真系卖得成噶吓，直接 PM 上嚟系嘛？ 俾上佢啦，虾仔几好揸，大大架架系嘛？我都想揸吓。 唔系嗰时换嚟选举嘛？ 啊，系啊。 因为你我以前嗰架连个 boot 都摆唔到嘢，但系呢架就。二拉架啊， 旗啊， 台啊，凳啊，咩都摆到嘛。 哦，咁啊， 而家选完啦，输咗啦，卖车咯。 咁你应该晨早就卖啦。 我又想唔系，咁你喂三年之后有三年，四年之后有四年嘅啫，你 keep 住架车啊嘛 ，keep 到咧， 你 keep 到选到选到为止。 唔系，咁我咪应该系卖咗佢，再悭埋停车场，悭埋牌费，悭埋验收，跟住储呢笔钱落嚟三年后用。 你唔好玩我啦！ 即系当嗱，其实咧，即系而家先卖，即系其实之前我都有考虑过，即系参选呢个立法会。 系啊， 哦，即系哦，系啊，系啊，笃定咗系林卓廷咧，就唔系你就要卖车啦。 仲有咁多日，你俾我听佢报名噶？ 咁啊系，咁啊， 咁又冇咁心急卖住咯。呢、這個 indication 嚟噶嘛？你選舉用噶嘛架車？ 咁選舉自然有另外一車嘛？ 呢一個係一個對金主嘅一個呼喚嚇。如果冇人冇人喺截止之前俾錢我選嘅話咧，我就賣車以後唔搞啦。咁所以聽眾如果覺得佢係可以做阿當拿金主嘅話咧，喺截止日之前咧，唔該聯絡佢。咁啊，佢又唔使賣車。 呢個係 我唔係競選經理。 另類嘅眾籌啊！呢啲係 另類選舉咁辛苦。 唔辛苦，你睇下结果个都不亦乐乎啊！琴日阿明啊走去跑三执垃圾，啊呢排好勤力噶，见到 咩？佢入大屿山食饭啫嘛， 唔系啊！见到佢就执针筒啊，成日同我大叫， 咁咪入去食饭咯。 咁啊系， 顺便啫咁样， 真系会真系俾你选嗰啲，即系我又要衰又要讲下是非，真系想帮你嗰啲咧，其实好多嘢想围住你做噶。 咩啊？ 即系会带你去见下细叔伯啊，带你去唔同嘅地方，识下唔同嘅人啊，带你去做呢样做嗰样啊。 呢啲应该早做咗啦， 系咯。 你而家先做，迟唔迟啲？ 迟啲啊！ 唉，识一听就听啦。识一听就听啦。 你而家你都要做，但系呢啲神鬼早已经做晒呢啲装脚嘢，系咪先啊？等到你选嘅时候啊，屌，即系讲真，系咪先啊？即系你去做。 哦，咁啊？ 咦，唔系啊？边个啱啊？边个嚟做？ 吓，咪唔够钱噶？ 唔系，咁啊，早三个月之前就社记有社记做，就人力有人力做啊嘛。而家系人力帮社记做啊嘛，点同一两件事嚟噶？ 而家就可能真系有啲啊，即系有啲比较新嘅嗰啲嘅兴嘅力量。 边啲力量 啊 ？OK friend 啊，你嗰、那个 你哦，你个卡拉 OK friend 唔、 哦、 算啦、啊，嗰、那个 系 嘛？ 系咯， 边个 仲未上嚟？ 边个蔡狗啊？ 系 啊， 蔡 狗 嗰个咯， 边个啫？ 蔡咩狗、啊？ 我净系知蔡狗好中意唱卡拉 OK， 你个卡拉 OK friend 啊？ 女嚟嘅， 边个？ 靓女嚟， 经过 四眼陈啊？ 知咩隧道嘅？成日好大幅 系好大 幅嘅 吓？点系啊？佢、 啊、 原来你个 friend 嚟噶？ 你唔知咩？ 我唔知道、啊、新咩嗰、那个啊？吓唔系啊嘛？ 去到边啊？ 即系想讲嗰时讲佢上嚟咯？ 咁唔系真系要叫佢上嚟？ 讲佢讲佢， 而家唔得啦可能。 我嗰日经过文化中心咧， 都有去佢。 出边有个好大嘅海报咧，就嚟紧有一个唔知类似系啲乐 即称哦 乐团嘅。 哦，佢又拉啊！ 咁佢又系唔知吹咩管嗰啲嘢嘅，系啦。 唔系佢好似 你笑咩啫？我话 咩啫？ 管 唔系车路咩？ 定系乜鬼？总之佢有啲唔知，总之有啲系， 总之系吹㗎啦， 好似系吹嘅。 打直就打横吹先， 都要吸嘅。 还烧直笛 嗰类啦，我冇记错，唔紧要。 我哋好 cheap， 我哋好 cheap 啊！我 系可能我记未必系记得好准啦，但系就见到佢咧，就系有三个人企咗喺个好大嘅海报，就乜乜乐团好似嚟紧有表演咁样啦。咁哇，喺我心谂好犀利，真系即系 文 武相全，真系。跟住咧，我就你知呢啲我哋好八卦嘛，即系就。Google 下啦，咁、Google 啊，原來真係有個唔知乜乜樂團， 係啊係啊，佢真係樂團㗎， 個人㗎喎，咁但係咧， 唱歌好好聽㗎喎， 但事實上咧個樂團， 佢老牛聲喎，但我覺得 有少少，鄧麗君， 但係嗰樂團咧， 咁嘅聲啊， 呢個有個位好得意嘅，就係、是、嘅樂團入邊咧，當然啦，佢係其中一個成員，佢都好似係樂團入邊，唔知係即係叫做負責做fundraising 嘅，即係做fundraising 嘅主席啲乜鬼嘢啦，咁、但係入去樂團其實真真正正係玩音樂最拿手嗰啲首席啊 principal 啊嗰啲嘢咧。其实就唔系佢嚟嘅， 咁系咩咧？ 即系佢 band member， 即 系可能系其中一个 member。 咁但系点解 poster 你知道啦，即系管弦乐团好简单噶，即系你有一个第一小提琴手， 后边 有 尾歌嘛， 系啦，跟住有可能第三、第四排，可能佢第三、第四排嗰啲。咁但系今次咧， 点解 poster 佢啊？文化中心，哇，仲系企喺中间。咁我又谂，喂，呢样嘢同选举有冇关系咧？因为我揸紧车，我就唔可以兜翻转头，即系影。 你因住撞啊！ 系啊，我就只系谂，我揸紧车都仲喺度 Google。咁咧就我就觉得好好奇啦。有机会大家又可以留意，即系经过留意睇睇。 边个尖沙咀、啊？ 文化中心啊？ 文化中心对，即系系正喺黐喺文化中心上面。 咁嗰个使乜计选举经费咧？ 诶，嗱呢个 not related to 选举咯，嗰、那个。 咁、但系总之喺呢一段时间发生嘅啦，就系、是、好咯。 哇，咁矛盾！ 所以见到边度都见到佢， 好矛喎咁样。 真系边度见到佢啊？直头咧喺沙田， 啲 van 仔啊，劲多样。 van 仔系全条 line， 我怀疑佢买咗。 因为我譬如行过咯，第一届又系，第二届又系，第三届又系，第四届又系，第五届，即系成条都系佢咯。 咁好多钱喎、啊，嗰度 真系好多钱啊！最好 van 就其咁 成个 系成条拉就好多钱啦、啊。 嗰啲咧，其实系咪一路咧要等到佢宣布参选之后？嗰啲嘅 expenses 咧 ，incur 即係之後再發生嗰啲嘅費用先計落去噶嘛、 啊， 之前呢啲全部都唔計噶嘛。 唔係，我真係想，我想問下你喎。 應該係，但係咧，其實佢個選舉條例就係你參選之前，佢前啊，即係我諗係一個唔係好 distant 嘅前，都係計埋落去咯。 咁呢啲其實應該都要計咯喎。係 咯，其實我覺得， 因為呢啲嘢全部都係最近發生噶嘛。 唔係假設 都唔係，其實好早，年中三月已經嚟了。 假設我四月落廣告，啊、但係個小巴公司一路都唔除曬我啲廣告，冚唪唥都有佢曬喺啲小巴上邊，但係佢之後係冇收過我錢嘅，咁計唔計咧？ 你就應該 選舉廣告咧，就有一樣嘢好得意嘅。 佢要括住選舉廣告嗰樣嘢係落咗選舉廣告嗰個 reference 先計嘅嘛。 如果嗰樣嘢都係 classify 誒選舉廣告嘅話咧，咁其實你本身嗰個位咧係值錢噶嘛。 嗯， 即係喺選舉期間，就算你免費啊無償咁樣俾嗰個候選人去使用你嗰、那個、啊、 有 台上嗰啲位咧，其實你都要計翻費用噶嘛。 你啱， 係但係譬如我做嗰時係新年，我想做新年嗰陣檔期啊嘛，而家佢講，但係佢跟住冇人買喎、啊、嗰、那個位，佢就唔拆喎、啊。 我知道咧，因為我接觸過嗰啲 無辜。 我唔知道、啊，但係我接觸過啲、 這個，我覺得咧，如果有人投訴。都系可能都要 都可能有人投訴， 即系都要睇睇嘅。 以我所知，佢哋冇乜特別事咧，而冇人買嗰個時間嘅話，佢唔會特別拆翻啲。係 啊，唔拆噶嘛， 唔出奇嘅。有時見啲廣告，話十幾廿年前啲廣告仲喺度啦，係咪？ 所以其實咧，你最好咧就求神拜佛嗰架車，一係就 冇人買啊， 唔係一係就撞車，一係攬山嗰架車咧，一定上 A 一。 咁但係咧，如果係而家俾我 周鼎演燒兩次， 咁呢個其實有少漏洞咯，即係變咗我可以係嗱，我今年諗住選噶啦。跟住咧，我先係即係周圍賣曬廣告，同埋預咗嗰啲地方咧，嗰啲位咧，其實一般嚟講，嗰啲廣告位比較冷門，好少人買嘅。又或者甚至我唔知道有啲咩嘅安排做咗。 你知唔知我喺樓下都見到袁黎明啊？ 係 咪？喺 lift 口嘅電視我都見到袁黎明。咁你點？ 咪咪八啊嘛？喂，但係學你話齋，嗰啲冇人啊，咁邊人睇啫？你刷卡啦嗰啲咁樣買咗之後，佢梗係冇人拆㗎，但係都冇人睇啫嘛。 咁我哋係咪應該一定？ 譬如紅隧嗰啲，你打死都唔會有人唔跟隊啦，嗰度就 紅隧會有曬山卡啦嗰啲，都好多人睇咁樣。我要跟普選 啊！私隧都冇咗啦，私隧好似係嘛？ 喂，咁但係呢啲嘢我哋係咪要集體要揾阿馮華去主持公道咧？呢啲嘢 有啦，聽日咪見馮華咯，嗰啲人。 嗰度係見馮華同佢傾新嗰張乜嘢？咩擁護基本法嘅 嗰 張 嘢可能好唔公道啦，咁仲同佢講啲咩公道？ 確認書係未選就已經係 確認咗自己輸啦。 喂，其實好怪啊，即係選委會咧無啦啦自己賴啲嘢咁樣上身咧，好似好容易俾人哋誤會。 好痕咯，呢件事真係。 係咯，即係話喂，你做咩嘢？ 即 係 你覺得你覺得呢啲都係偶然啊？ 唔係偶然啊，即係話佢做乜嘢要將呢啲咁 拉嘅啦呢啲嘢， 整到自己臭曬嘅嘢。攬就上身啦， 咁唔好話俾我聽呢啲嘢，梁振英唔知啊。 好戇居， 呢啲嘢梁振英一定知 道。唔係喎，佢可能唔知嘅。 有時可能 即係佢一早落咗 order， 可能俾 SJ 就話唔該你同我得咁你唔理佢做乜嘅啦，係咪先？ 咪好多人都中意揣摩上意嘅。 係咯， 係呢個我同意，呢、這個我同意。但係問題呢單嘢，你覺得有冇人 JL 咧？同埋 JL 件事發生咧，係啱啱截止報名之後，佢 declare 咗有啲人冇效嗰刻啊，定還是係點咧？即係而家大家都係有啲人報咗名，但嗰份嘢我冇簽。但係好似而家今日我睇到新聞咧，就話兩日之後你要補交翻份文件。問題就話我唔交又如何咧？ 我睇唔到點解可以喺之前做一次 JL 咯？又或者如果真係要去做 JL， 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嘅把握咯？我睇唔到呢樣嘢。即係你唔係話你而家講緊去做呢樣嘢，其實佢係有基礎嘅。 嗯， 吓，只不过佢做得嚟好戆居，好 redundant 嘅，即系好重复阿妈系女人咁样。咁但系你话佢阿妈系女人，佢又冇错啊。只不过佢系好废啫嘛，其实系冇必要咁做啫嘛，变咗做咗个姿态出嚟。 唔系，咁啊，琴日法政会师好似有个， 法政会师讲咯，唔系我要离身，我真系有少少 conflict of interest 讲呢件事。 你唔好讲啦， 所以我唔可以讲得。 跳， 你唔好讲。 你哋两个继续讲。 我完全冇参与。 我冇记错咧，就喺 Facebook 咧 呢方面亦都 唔系。我唔系讲法政会师，我真系事实上有啲嘢系啦，发生紧。所以 法政会师入边咧咁啱，我亦都冇 involve 喺呢件事上入边嘅。有好多 咁啊，唔通 唔係，我哋有好多好好有經驗嘅。 如果我冇記錯， 選舉法好多。 你講埋先， 如果我冇記錯，就呢兩日寫到法政會司就有位 Linda 係啊， 咁就佢 好正喎，佢真 係係啦，咁就有個 status 啦，咁就其實洋洋幾千字就闡述咗佢又或者法政會司對呢一份文件嗰個態度嘅。 上禮拜三打邊爐打出嚟嗰啲嘢， 係咪啊？咁大概意思就係話，咁嗰份保簽嘅文件，冇人話嗰個係一個選舉報名嘅其中一部分嚟噶嘛？ 呢個 legal requirement， legal requirement， 即係佢唔屬於 legal requirement 入面嘅一樣嘢咧。咁其實就理據就好薄弱嘅。咁問題就係話，而家喺度拗數啊，啲人有啲人簽，有啲人唔簽啊，未選就已經係確認， 最好笑啊！ 其實都幾好笑。 即係。即系我都谂都冇谂到啊！ 点解系扑出嚟？扑出嚟柒？呢啲真系扑出嚟柒啫！ 唔系佢系不嬲，系咪啊？ 不嬲都系扑出嚟 柒，咁样。 喂，但系今日好似我见到啊， 系 声明就签咗先。 阿皇上又走出嚟，又同佢即系 咁咪思路一 样。捍卫系咯，又话马英九泛民会后悔嘅，如果唔签。 有咩后悔啫？不过佢哋兴嘅， 咁啊系咯，个个泛系啦，个个泛民签咪得你选，得你选咪得你赢咯。 我谂唔到呢啲好逆向思维都一个点咧，我真系。唔知又反轉又反轉咁樣 啊！你開始有慧根啦，你可以喺花生頭做節目啦。 而家先開始啊！ 而家先得， 跟得你多啊！ 做咗成年啦，Chris 大佬。 我哋係冇提嗰兩隻字嘅，亦都冇提過候選人個名嘅，所以咧我唔會幫我做宣傳嘅。不過出嚟拆機人， 咪又真係非常之拆曬所有廿幾曬，我哋唔使 嘅 咪。 我哋唔啊，坐喺度傻啦。 講話係唔使嘅。 如果要提，我就日日夜夜提建制派嘅，我就睇佢計唔計，計唔計我選舉經費。你又系咪应该咁啊？ 系噶， 好啊， 系嘛？ 我哋咪就话系咁咩咯？ 即日日提你个 friend 同佢咁系嘛？ 支持 后边黐几张海报喺度， 你啊真系倒啦！后边黐又同佢咁嘅样出嚟系嘛？ 我戴埋佢个面具做添啊！ 哎呀，好啊！我记得嗰时阿鸠达都好多面具嘅，我哋合力戴住鸠达嘅面具做。 系咩？嗰个唔系人力咁啊？啲面具 唔系啊，戴眼镜有须啊嘛，光头啊嘛，你唔会即系你唔会认错佢系第个样噶嘛？ 啊，系你嗰时系同佢一齐选噶嘛，同一个组织噶嘛， 系啦，好彩都有人记得啫，系嘛？不如我哋成个八九月咧就冚唪唥帮鸠达做选举工程啦，睇下冯华嚟咪搞佢啦。 咪即系你又帮建制嘅？ 喂，但唔系，咁佢系建制噶嘛？我冇错，我觉得佢系建制嘅，你觉得佢系泛民？佢自己都唔认自己系泛民。 咁我哋而家咪可以开始咯，其实报咗名咯，郭佩凡嗰啲系嘛？ 支持黄杨达，请选黄杨达票。喂，你知唔知啊？呢个时段系有收听有收视噶，系嘛？呢、這个时段系有价值噶嘛？如果我哋有价值呢样嘢，我哋要提起。 等我 draft 名单啦。 以上系选举广告。 第一，佢要负责去申报呢一样嘢先。第二，佢要计翻个选举经费，个选举经费梗系落花生台啦，系嘛？ 哇！加埋人工， 阿土发达， 所有嘢 系。 分一份， 阿土呢样嘢咧，即系你话喺网上边咧，即系讲几句嘢都有机会系即系选中 我。 我真系觉得好难 接受。搞到我礼拜一去嗰个 event 我都唔敢写。 即系你做乜嘢你都要写声明。 我净系 friends gathering。 即系你变咗好怪。 即系头先你俾我睇嗰啲嘢系嘛？嗰堆嘢系嘛？ 呢几日咧，呢几日我分享嗰啲。嚟緊候選人，即係有啲嘅，即係宣布參選啊，或者有啲拍咗啲 video 啦，咁我就分享。咁分享我唔會就咁話，分享乜都唔講噶嘛，我梗係即係有啲嘢講下，係啦，講幾句，即係點解我會分享，啲人都知噶，無啦啦你分享，你係中意佢啊，定係你都討厭佢都唔知噶嘛。 喂，但係我真係其實唔知，即係呢啲咁嘅選舉條例點樣執行法？ 我覺得當然啦，即係呢個 法不自重啊，又係咪？係 咯， 但係我做嘅時候，我自己就會覺得，我其實做呢樣嘢係咪犯緊法咧？系咪先啦？即系我都想即系 make sure 自己，我都唔系犯。 咁当然呢啲有身份有地位，更加唔做得呢啲嘢咧。 咁唔关你身份地位，即系人哋觉得话，屌你自己系搞法律，你都唔识，即系柒咗嘅话，就唔系几好理想。 唔系，你先大条道理话俾人听，我就觉得冇犯法。你有咩嚟挑战我？ 咁样 系啦。 咁好啦，咁我都嗱，咁我睇翻即系廉署个指引啦。廉署个又得意啊！嗱，你冇意图嘅，咁咧就净系你做呢样嘢咧，咁啊就系冇影响噶啦。咁啊变咗咪你个个 我都唔敢写， 你个个 friends together， 我知边个 啊，即系我都有份嗰张相， 系啊， 即系变咗咧就每一个嘅 post 咧，你讲完你少少嘅感想，你加埋即系画蛇添足，跟住啊呢个只系个人嘅意见，有呢有路咁啊，我又未经过 唔系啦，屌 候选人嘅呢一个 同意，我定屌我净系帮佢括捻住选举广告，请支持黄杨达，我净换马乜头，我做黄杨达。 所以呢个咪呢个咪另一个问题咯，即系俾个位你都系做人哋， 系咯， 系咪先啊？有啲唔想做人哋，想帮人嘅咧，就可能俾人哋做。 系咯，讲到泛民啊，真系一定多过佢嗰啲啦，啊， 咁啊系， 全部转晒佢哋嗰个乜头唔死啊！ 同埋我又覺得即係喂我唔知我冇研究過啦、嗯、即係如果外國係咪咁呢，即係外國即係美國總統選舉咁樣啦，唔通嗰啲人就喺網上面寫話、嗯、我支持啊 Trump 或者我支持呢個 Hilton。 我諗佢哋唔會有啲咁忘居嘅法例囉。 係囉，跟住喔、哦、你咁樣就計落去呢、這個 選舉經費咁樣 嘅選舉經費啦。喂有有 我人頭一蚊一個都死喎。 有冇咁無稽呀、 啊、係囉，換人頭一蚊一個都死你真係。 香港係咁無稽㗎。 即係我即係唔明白點解會咁樣玩法，係咪即係諗出嚟你嗰班人佢有冇用開呢啲 social media？ 唔係唔知究竟發生緊咩？ 選舉條例 之前一定冇咯，而家 你選舉條例就唔係針對個 social media 嘅，即係亦都牽涉到之前版權條例個 publication 嗰個章節。喂，究竟點先叫發布？ 我唔係用緊 Facebook 咯，我自己喺屋企同我阿媽講，喂阿媽，喂呢、這個人 OK 喎，你選佢啦咁樣。咁、嗯、呢、這個我一同佢講呢樣嘢啊，跟住或者係我今晚我嗰日請阿媽，我係飲茶嘅， 因為請阿媽係啊，去飲茶，所以你啊 邊個你選邊個啦？喂，咁我個飲茶使唔使計落去嗰、那個候選 人？ 唔係， 我哋 喺 講笑嘛，我哋喺彌敦道大嗌啊嘛，請投三號乜乜乜咁樣，成個彌敦道係咪就即係計翻咁多人咧 ？public 到咁樣咧？ 咁你係咪知啊？ 咁都算係一次嘅喎、 哦。唔係，但我真係想問下兩位， 咁要揾一個 equivalent 嘅 campaign， 即係話，如果我要去揾一個 marketing 嘅公司喺彌敦道揾人去講呢個選三號幾多，呢個係值幾多錢？跟住用翻呢個錢計翻。 你睇下揾邊個啫喎？ 哇！即係你係咪出？ 你真係睇下揾邊個？唔係，你揾阿健就貴啦。你要知人哋 KOL 嚟噶嘛？係嘛？一個唔過意睇一睇你件，哇！原來一件五個口出和人達三個字，哇！你咪爭佢三五千萬，唔掂喎大佬。人哋發個 status 慘地六個位喎，點搞啊？ 真係好金嘅。 係啊，最好我見唔第一日提住黃人達，黃人達，黃人達，黃人達，請支持黃人達。 我真係好想睇下跟住會點樣。 你真係可以揾阿劍五幫下手喎呢樣嘢，真係 唔得。我要 唔係啊！我驚劍唔係咁話，周博賢， no, 周博賢，周博賢。 我要谷緊個菊花先。咪实啲， 你人哋 咪实啲， 佢见到你未必系对你菊花有兴趣啫。 呢啲嘢小心啲好，唉、哎，一个唔觉意话唔定你中意肥仔咧，呢、這个我成日讲俾我老婆听噶，系咪？ 系啊，品味嘅嘢系咪？ 吓，品味嘅嘢 系咩？ 系 咯， 你点知啫？ 唔系咯，正常嘅嚟。 嗱，今日咧，其实我真系想讲咗呢样嘢，其实上个礼拜咧，其实我都想讲呢个话题啦。不过咁啱请到周博贤咧，就褪迟一个礼拜啦。好值得讲嘅一样嘢就立法会会期完咗，各位呢对呢届立法会有咩总结呢？咁其实可以分咗好多部分讲嘅。首先你两位你觉唔觉得呢届立法会系同以往咁多届呢好唔同先？阿 Chris 先。 我知你咁浅有咩唔同啊？ 你咩知你咁浅啊？你又扮谦喺度。 扮后生啫。 你唔好以为戴咗顶帽你后生先得㗎。 老咗啊，如果话我似韩老师。 坚秋你真係觉得呢届立法会冇唔同啊？ 其实即係立法会本身唔同咗啊，定係话因为成个香港嘅形势唔同咗，变咗立法会议员无论喺个功能或者喺佢哋所谓嘅嗰个同政府嗰种咁样嘅你话沟通又好，或者系同政府一种咁样嘅谈判又好，个方式呢个互动嘅方式系变咗囉。 係啦，即系呢样嘢我正正系想讲，即系以前呢你会记得阿董又好，你会记得曾荫权又好，有啲嘢政府都唔够胆咁明目张胆去做。问题就换咗梁振英上场之后呢，你会发觉个议会基本上 狼咗好多嗰啲人。 即系 主席。 梗係狼咗好多啦，其实真係与民为敌。有啲嘢佢话乜就乜，话做就做，即基本上佢係够票就过㗎啦。你完全漠视民意，咁民意嘅反弹去咗边呢？咪就夹住你班立法会议员囉。 喂，佢唔够票呢佢都照扯喎。 咪就所以要夹住你班立法会议员去。 够唔够票呢、這个我觉得已经唔系佢嘅选择啦。总之呢佢嘅立场就係要企硬。即政 寸步不让。 就係、是、要企硬、所有嘅议题。 冇得倾就冇得倾。 一定系要企硬。 系啊，即大家 虽然摆到明，你只要有少少转弯位，大家都过到嘅，佢就系要企硬呢样嘢。我有啲百思不得其解，其实 即你都会知道，最紧要呢个立法会又发生咗两件事，拉死咗两样嘢啦。 系咯， 一咧就系网络23条啦，就大家都好记得噶啦。即系我所以其实咧，我其实好多谢键盘战士，唔知点解咧。即系我觉得佢哋系帮咗成个泛民做好多拉布嘅时候咧，可能有好多人唔知道。 但是事实上他是给了很多拉布的材料给人写啊，有份拉布的人啊，帮他们找资料啊，甚至乎真的去讨论或者讨论修订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出了力的。同埋老实讲，即系建战就是有热狗咧，都唔系全部系热狗嚟噶。即系其实我真系想点样，即系要赞阿琪琪嘅。 其实 琪琪唔会上花生台， 佢上唔上一件事？但事实上人好系要赞咯。 我咧喺建战呢一个平台入边咧，你系属于边一个即系政治嘅嗰个嘅 spectrum 咧？其实冇乜影响。 我觉得系啊， 吓，即系佢哋一齐做嘢，佢哋系好，你可以话即系每一期咧，佢哋就系一个好 single issue， 跟住咧就全部啲力咧就集中晒做嗰样嘢。而佢哋系我最难得咧就系咩咧？就系话嗱，其实简单咁讲，你话拉布好多时嗰啲立法会议员，佢哋都有啲好优秀嘅助理。其实以前咧系佢哋又准备资料啊，准备嘢，其实佢哋都做得好好嘅。咁但系建战有样嘢咧好犀利，就系咩咧？佢可以係喺中間去做一個協調，同一時間利用曬咁多嘅資源啊！其實建戰本身入面我理解都唔係太多人嘅，咁、但係佢就好有能力去統籌，將呢啲議員嘅助理，甚至街外嘅其他嗰啲嘅義工啊咁樣咧、大家去集合埋一齊，同埋好機動性好強嘅、哦， 係啊， 有嘢做啦，跟住一班人就集埋一齊，跟住就準備曬啲材料出嚟。呢樣嘢咧，我就非常之佩服嘅。 咪所以嗰班人好彩就係好多男未婚女未嫁，個個都得閒去搞呢啲咁嘅嘢咯。如果唔係個個都結曬婚就冇時間搞呢啲嘢咯。我真係覺得付出真係好大，我覺得佢哋。 你我覺得你喺度兜個彎，喺度講緊第二樣嘢喎，即係結咗婚後悔嚟噶。 但佢 無啦啦講咩樣嘢 註冊嗰 度，我老婆有份聽嘅。 你又系时候表忠啦，系嘛？ 我系绝对唔介意嘅，即系呢样嘢，家庭对我嚟讲系一个。 我想讲医生注册条例， 请讲， 请讲 钟啊！我哋 唔紧要，继续讲咯。 唔系好长嘅，即系我觉得今次我上次就冇参与，我今次就参与咗拉呢个啊嘛。其实成件事系发生喺 啊，你身为一只白鸽，你都可以咁高调咁讲，我有份拉呢个嘅。 系啊，其实我今次唔系白鸽，亦都唔系法政会师嘅身份去帮手， 即系除咗两顶帽， 除晒啦，即系个人身份。 你有啲开始 呢件事系七日内改、就系改变晒咯。 我出嚟啊，同埋咧嗰个你见到佢个成个民意嘅转向都有喺度嘅， 系啊， 佢唔系净系影响， 其实系三个礼拜嘅事， 唔系净系影响到议会入边，而以外议会出边都影响到，系咁短嘅时间。 系啊， 咁其实时间上其实都同我哋节目有关嘅。你真系一请个黄任康医生上嚟嗰排咧，无论系文，无论系电视，无论系新闻，亦都网台节目咧，全部铺天盖地都系讲紧医生点样拉呢个议题。 系， 唔系嗰个系叫做第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系。劣势嘅 系系啊，嗰次大家都讲紧就系话你预计佢几时过啊嘛，尽量想拖延啫嘛。 系啦， 但系问题 同埋嗰个礼拜啱啱拉布，唔系佢系留咗会嘅。 系啊， 跟住第二个礼拜先嚟料 嘅。呢个争议性咁大，即系就算喺专团入边，其实我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咁但系都好佩服，即系一班年轻嘅医生咧，佢哋系冇放弃咯，佢都系冇放弃。Even 即系有啲有时佢哋 Even 喺专团入边，佢都唔系话。全部都人都支持嘅，開頭嘅時候， 我知 咁，但係佢哋係咯，之後佢哋不斷咁樣去游說啊，不斷去咁樣，咁其實去到最後，就算意見唔相同嘅一啲嘅專團朋友，都開始喺一啲唔同嘅崗位上面或者唔同嘅方式咧，就去即對呢樣嘢係出力，就係、是、因為見到佢哋其實真係好真誠。 等我 claim 翻個 credit 先， 係請 係我第二個禮拜拉咗蔡奇落去嘅，跟住就喂，跟住阿蔡奇就好，我就開始啟動。嗰、那個即係佢上次網絡23嗰套嘢咧，就擺落去咯。 即係整懶人包啊，跟住整一個街拉啊。 就有四個專團，就幫手做嗰、那個嗰、那個不是懶人包咯，係用咗成個 weekend 啊！你知唔知即係不眠不休咁樣咧，係咁睇，哇睇到眼都蒙埋。因為嗰時咧啱啱要拉咧，就係、是、先就係551A 嗰度嘛，即係成立嗰個咩特別小組咩委員會 set aside 件事去嗰度搞，咁嗰度咧我哋就預計可以拉一日嘅，咁跟住咧就係嗰、那個會有個休會辯論啦，諗住拉一日啦，跟住咧就最後嗰15个钟头咧就係、是、拉全體委員會嗰度，咁點知咧哇唔知神奇喎、啊，嗰、那個551A 咧係拉咗一日。零第二日嘅4点，拉到咁长，跟住就开始全体委员会啦，嗰度拉咗3-4个钟，跟住第日翻嚟再拉休会咧，其实根本而家我哋最尾嗰度咧都系休会辩论啫嘛，都未去翻全体 委員會。其实你 over achieve 晒，即系你仲有好多buffer剩翻低嘅。 系啊，哇！真系吓到，即系其实嗰阵时我哋都喺度度嚟度去，同埋，唉，哇！嗰时真系好烦，我哋成日要24小时，即系开会嘅时候就要 mon 住嗰个会议啦，跟住就。 我哋係全部要人手計曬啲人嗰啲發言啊，因為喺5-1A 嘅時候咧，係每人每只可以發言一次，每次15分鐘噶嘛。咁、我哋就要計啦，話邊啲人未發言，仲有幾分鐘咁一路計咯 ，time 住曬咯。咁邊個咧？跟住咧，死得分一個人排隊，哇！即刻打，喂，你快啲快啲撳快啲撳掣排隊，快啲撳掣排隊咁樣咯。係咁樣等佢唔死噶，一路咧係好 man 料，真係嗰時哇 tense 到咧，我就係翻工，跟住擺咗個電話懟咗喺度，係咁提。跟住我哋有個 group 噶嘛，跟住就會 call， 因為其實我 mainly 就係負責做嗰啲、 你揾啲議員嗰啲啦。 跟住咧就會變嚟變啦。 但啲議員都 OK 喎，即係都很幫手喎。因為我知道其實佢哋 臨尾個禮拜係 好多時其實有即係、有好多議員其實就呢樣嘢，其實佢哋都好矛盾噶嘛。究竟係支持定唔支持？係咯， 最後都好矛盾噶。 係啊， 其實呢、因為我係喺佢哋呢三次之前開始幫手噶嘛。系啊，嗰阵时我咪休假喺新加坡嘅时候，我已经开始帮手。 我唔明点解佢喺新加坡咧，佢都可以做咁多嘢。 系咧，好彩我打咗只 WiFi 蛋去啫。 你去日本就，所以就做唔到咁多嘢。 我做唔到噶， 你冇带 WiFi 蛋。 我有带， 佢也有。 我仲留咗喺机场，唔记得攞翻嚟添，搞到要赔钱。 我头度 overrun 到劲，翻嚟再 唔紧要啦，翻嚟再讲。 花生当饭食。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